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i there,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You can tell very easily that, you know, my voice is a little bit strange because I'm a little bit under the weather.And the bad cold has been going on for a couple of days, but I'm feeling a lot better. Thank you very much. I'm sure you must be concerned about my physical situation, but I want to tell you, I'm all right. 我身体还不错、就是有一点感冒，这个重感冒持续了一段时间，还好我的 immunity, 就这个叫做 immune system, yeah, 也就是免疫系统，那么还算是不错。immune 这个字怎么拼的呢？ I-M-M-U-N-E, immune. 就是 I'm immune to that disease, immune to that disease, 记住或者用 to, 我对那个疾病是免疫的。哎，你的名字我都忘了呢。 Hello everyone, this is Birdie. It's good to be here with you guys and Peter again. Yes,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Unit 1. Introducing yourself.那我们接下来先听一下我们这一课的内容是怎么说的。 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 Chapter 2, Unit 1, Introducing Yourself. Hello, Mr. Johnson. It's nice to meet you. I appreciate you meeting with me. My pleasure. Please have a seat. Thank you. Ms. Moore, I would like to start by learning more about you.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about your background? I graduated fro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ith a degree in advertising. Also, I volunteered at a neighborhood language center for new immigrants for 2 years. These experiences have equipped me with both marketing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is highly valued in this industry.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personality? I would describe myself as motivated, attentive to detail,and committed to teamwork. I am a collaborator, and I can also work independently. Good. In this organization, employees must work both in a team and on their own. You have a degree in advertising. Why did you choose it as a profession? I find it fascinating when words and images come together to convey a strong and effective message. For me, it is almost like a form of art,My view is that it takes a combination of creativity and branding in order to produce successful ad campaigns. 很好，这是一个 dialogue between Andrea and Mr. Johnson. 我看一下，哪一个比较长一点？好像是 Andrea 的话比较多。好，那你就呢， 就 讲解 Andrea。那 Andrea， 我呢就是 Mr. Johnson， 好不好？ 好。首先呢 Andrea 她就说啊 Hello Mr. Johnson, it's nice to meet you. I appreciate you meeting with me. 就是呢 Hi Mr. Johnson, 很高兴呢见到你。那我很感谢你拨空来跟我见面。这边的感谢呢我们要注意它用的是 appreciate 这个动词，而且它是及物动词哦。所以我们会说 appreciate you meeting with me, 后面是接动名词。它原本呢应该是 I appreciate your meeting with me, 因为呢后面它是及物动词，后面应该是接名词才对。 对，讲得非常好，本来是一个 that 从句 I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you、are meeting with me, 这样子哈、the fact that 省掉了，你把 that 去掉，原来的主语 you 就变成 your, 然后动词呢就变成了 ing 动名词 meeting。 可是现在的在一般的这个美式英语英式英语都直接用 you 受格取代所有格 your、 yeah. 啊、也就是宾格取代所有格了。 现在都很少看到 your 然后后面加上动名词了。 对，但我很感谢你，千万不要说 I appreciate you very much， 那个时候就不对了，那不能用人做宾语啊，一定要怎么样呢，就是 I appreciate your help、 嗯、 我感谢你的帮忙，或者是 I appreciate you helping me、 嗯、 这说法也特别记住。 That's right、 嗯、 或者是呢 是请说、 哦、这个 appreciate 它还有一个用法，就是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哎、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对，那个就是用 it 当虚宾语，后头放 if 引导的从句， I would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if you could help me 等等。它通常都用 would 跟 could 形成所谓的虚拟语气，与现在事实相反，这是表示一种客气的用法。 Mr. Johnson 非常简单， My pleasure， 我的荣幸，就是 It's my pleasure， Please have a seat， 就等于 Please take a seat， 请坐了，随便坐，这样。 Andrea 怎么说， 他就说 Thank you， 谢谢你。 Mr. Johnson 说了， Ms. Moore， I would like to start by learning more about you。 这位 Moore 女士啊，我想要呢开始，这么开始，借着多了解你， learn more about you， 好，就是多了解你一点。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about your background， 能告诉我， tell me something， 省掉了、 uh-huh.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background， 好，就能告诉我一点有关你的背景的事情。好，看 Andrea 怎么说， 他就说 I graduated fro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ith a degree in advertising， 就是呢我是从这个 Northwestern 这个大学来毕业的，而且我有一个 degree， degree 就是文凭哦，我有一个什么样的 degree 呢， in advertising 就是广告的文凭。 Also I volunteered at the neighborhood language center， 我呢还自愿在我社区里面的一个语言中心当志工volunteered for new immigrants for 2 years. And these experiences have equipped me with both marketing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所以呢他在这边当志工，而且是怎么样 for new immigrants， 是针对这个新移民的志工，然后2年了。这些经验呢让我怎么样可以有 marketing knowledge， 就是行销的知识，还有呢沟通的能力。他这边用的很重要的短语是 equip with， equip 配备具有的意思，那 be equipped with 就是你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好，我们常讲 equip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也其实也就等于 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提供某人什么东西使他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使我具有就 have equipped me with both marketing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好，接着 Mr. Johnson 说了， excellent，太棒了。 Communication is highly valued in this industry， 在这个行业 industry， 也就刚刚前面讲的 marketing industry， 对不对，或是 advertising 广告这方面的那些东西，这个行业里头啊，那么这个沟通啊是大大的 is 高度的 highly valued，被重视或珍惜。 I value your love， 我很珍惜你的爱。 I'm saying this on behalf of Birdie's boyfriend。 那我是代表你的男朋友说这句话，珍惜你的爱，就这样说。好， value something。 好，我们接着再这样说了，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personality？ 那么你要怎么样的形容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子？ Andrea 怎么说呢？ I would describe myself as motivated, attentive to detail, and committed to teamwork. I am a collaborator, and I can also work independently. 就是呢，我会形容我自己是 motivated， 就是很有动机的，很积极的。motivate 这个动词呢，它本身就是我很激励要去做什么事情，我有这个动机去做事情。attentive to detail 就是我很注意细节的。然后呢 committed to teamwork， 我很乐于团队工作。commit 就是致力于什么事情哦。 跟 devoted 一样的意思。 Yeah. D-E-V-O-T-E-D. I'm devoted to teaching English. I'm committed to helping the poor. 我致力于帮助穷人。那个 to 都是介词，或者放名词或者是动名词做宾语。 嗯哼，然后呢，他说 I am a collaborator， 就是呢，我是一个合作者，也就是 I am a team player 的意思。And I can also work independently， 我也可以独立作业。 嗯，相当棒。比如说 his success， 刚才讲 motivate 这个字很棒。His success， 他的成功 motivated me to study even harder， 就是他的成功激励我要更加的努力啊，就这样子。好 ，Mr. Johnson 就开始讲话了。Good, 太棒了。In this organization, 在我们这个组织里头，就是公司里啊 ,employees must work both in a team and on their own. 一方面要必须要是在所谓的团队里头工作，同时也要独立的工作 ,on their own, 就得 independently, 就是从现在开始起你必须要独立作业了。From now on, you will be on your own. 可以放在 be 动词后头。爸爸就对六岁的小明说：“你看，你已经六岁了，现在开始要自立喽。”对 ，Mr. Johnson 的话已经讲完，他接着又说 ：“You have a degree in advertising. 你在广告这方面有一个学位啊。Why did you choose it as a profession? 你为什么选它作为你的专业呢？” Andrea 他就说 I find it fascinating when words and images come together to convey a strong and effective message. For me, it's almost like a form of art. My view is that it takes a combination of creativity and branding in order to produce successful ad campaigns.就是呢 I find it fascinating 我发现呢这件事情是很迷人很有趣的 fascinating 就是迷人的然后呢很让人向往的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听到 I find it interesting find 后面这边呢加上一个形容词、哦、我发现这件事情很有趣或 I find it exciting 我发现这件事情很让人兴奋、哦、所以呢当这个 words and images come together 当文字跟影像结合To convey, convey 在这边就是传达，传达某件事情某个意思，也就是 deliver, D-E-L-I-V-E-R, deliver a message, convey a message. 所以去传达很强烈又很有讯息，很有效的讯息的时候呢，他觉得这是很有趣的。那他认为呢，这样子几乎就是 a form of art, 一种艺术的形式。所以呢，我认为啊It takes a combination of creativity. 这样的事情呢，需要结合创意跟品牌行销。这边用 combination 就是结合的意思。为了要能够制造出有效的、成功的这个广告宣传活动。 I find it fascinating. 这个 it 呢是虚。宾语它是一个代词代替后头的 when 子句也就是 when 的这个从句引导的这个从句同样的 I find it boring when I work with you 我发觉跟你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件事情真是好无聊啊你每次都是工作努力工作都不跟人家讲话人家好那个好孤单哦这样子啊就是 Birdie 的男朋友一直拼命在努力在浇花弄土壤的时候这样可能 都不理我 对对好的我们就这样接下来看词汇详解的部分 Vocabulary and Phrases 1 第一个是 appreciate 就是感激的意思再来还有 volunteer 就是从事自工活动 volunteer to do something 我自愿去做什么事情 但这个也可以当名词 I worked as a volunteer at that hospital 我在那家医院里头当志工也是这样说的 再来呢，还有 immigrant 就是移民者，那他是从外面移到这里的移民者。另外一个是 emigrant， 是一开头 ，emigrant 就是从这边移到另外一个国家的移民者。 好，比如说 I'm in China now， I'm going to 啊，就是这个是 emigrate， 就是用 emigrate、uh-huh. 啊 ，E M I G R A T E。To that country, 移民到那个国家去，移出去。那 John is an American, 他要移到中国来 ,he's going to immigrate, 啊，用句后头讲 ,into my country, 就可以讲是 into China, 这样讲。好，接着我们看 ,for。 Equip 就是使配备使具有、哦、那它通常会使用被动语态譬如说呢 be equipped with 就是配备有什么东西像是呢这艘船它备有两艘的救生艇然后可以因应紧急状况我们就说 the ship is equipped with two lifeboats in case of emergency 那像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边这个器材 is fully equipped 譬如说 the gym is fully equipped就这个地方它的配备很齐全的意思。 嗯，你刚刚讲 gym 是什么地什么东西啊 ？gym 呢就是健身房哦 ，gym。 In case of 是非常好的用法，叫万一碰到紧急状况 ，in case of emergency， 万一着火的时候 ，in case of a fire， 有时候加一个就是发生火灾时 ，do not take elevators， 千万不要使用电梯。接着 number five。 Industry 就是行业、工业、产业。再来呢 ，motivated 就是有动机的、积极的。还有呢 ，committed 致力于什么东西的。譬如说呢 ，be committed to something， 或者是加上 ving， 我们也可以说 be dedicated to something or be devoted to something。譬如说呢 ，the new research center is committed to finding a cure for AIDS。这家新的研究中心呢，致力于找出艾滋病的方法。 刚才 Birdy 念这个字 research， 记住不要念成 research 啊，这是在美式英语、加拿大英语，它一定是念成 research。He has done a lot of research in something. 那个特别记住哦，那个 research 不能加 es， 它是不可数的名词。好，接着我们看第八。 再来是 collaborator， 就是合作者。还有呢 ，fascinating， 迷人的 ；convey， 传达 ；combination， 结合。再来呢是 campaign， 就是宣传活动。 嗯哼，但是 combination 有个很好的用法。He bought a combination lock， 他买了一个号码锁。啊 ，combination lock， L O C K， 也就是用转动的那个用阿拉伯数字出现的那个东西。 嗯哼。 那我通常的这个号码非常简单，就是527。 527。 就是我爱妻子。 我爱妻。 对，527。如果四个字的话，就5257。 我爱无妻。 对对。好，接着我们看 useful expressions。 首先呢就是基本礼节我们在抵达面试的时候呢要先跟柜台接待员表明自己的来意 Introduce yourself to the receptionist when you arrive at a job interview 再来呢是我们要以自信的笑容眼神接触还有坚定的握手来跟面试官问好所以呢 Greet your interviewer with a confident smile, eye contact, and a firm handshake这边 greet 就是跟某个人打招呼的意思 gree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就是你用很自信的笑容跟眼神接触来跟他打招呼 好这个 confident 有个很好的用法 I'm confident of his ability to do the work 我对他做着工作的能力很有信心 I'm confident 要加 of 的用法或是 I have confidence in his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接着我们看第三 Stand up when somebody enters the room. 就是当某个人进入这面试室的时候呢你就要起来迎接他。所以呢 enter 就是进入的意思。 好教育背景 number four。 I studied advertising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ith an emphasis on identifying trends. 就是呢，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是读广告学的，而且是专攻流行趋势的分析。 嗯， Columbia University is located, this school is very famous. It's located in New York City, 在纽约市的啊。接着我们看第五，怎么说？ I consider my education will lead to a career in writing and public speaking. 我认为我的学历让我在写作跟公开演讲上面呢，这相关的职涯上会有很好的发展。 嗯 ，Number six. I major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at NYU, and I've completed a TESOL course. 我在纽约大学主修英文文学，这边 literature 就是文学。那 at NYU 就是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然后我也修了完成了这个 TESOL course， 就是师资的培训课程。 对，但是也跟念成 TESOL， 就是 Teaching English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或者是这个 as a second language 都经常说哈。我们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工作经验七。 My background includes serving as Fiat's North American representative. 我曾经担任菲亚特汽车公司在北美的代表。这边 representative 就是代表。 好 ,number eight. As the brand coordinator at a cosmetics merchandising company, I oversaw the release of several new products.我曾经担任化妆品贸易公司的品牌统筹者，这边 coordinator 就是统筹者哦。然后呢，我还负责监督 oversee， 然后这边呢，它是用过去式就变 oversaw， 监督许多产品的发表。 嗯哼 ，and now number nine. What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projects you have worked on recently? 你最近着手进行的企划案有涉及哪些职责呢？ 好，我们接着看 10. Most recently, I worked on an international smartphone campaign where my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d engaging with customers on social media. 最近呢，在一个跨国智慧手机的宣传活动里，我负责用着社群媒体，就 social media, 来跟消费者互动。这边很重要的是 engage 这个字，就是它有从事的意思。还有呢 ，engage somebody to something， 就我这个吸引某个人来做某件事情。 嗯哼，但是 engaged 这个加用改成过去分词的时候啊，那么还有一个很好的用法 ，She was engaged to Peter、哦。Yesterday, 她昨天跟彼得订婚了、啊、不要用 she was engaged with, 要用 to,、啊、就等于 she was married to, 也是用 to, 嫁给谁或跟谁结婚都要用 to, 而不是用 with 这个用法。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选择专业十一。 Why do you want to pursue a career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你为什么会选择从事软体的工程业呢？再来 I chose this profession as a means to work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我想透过选择这个专业作为一种方式，这边 means 都是方法哦。那它是单复数同形，所以呢 a means, two means, 都是 means 这样。那也就是 way, as a way to work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再来呢 graphic design allows me to combine my passion for art with an interest in digital media. 就是图像设计 graphic, 就是电脑绘图的。这个图像设计可以结合我对艺术的热情还有我对数位媒体的兴趣。 好，我们看有氧补给站。 首先呢，我们要讨论一下面试的时候我们自我介绍会有一些诀窍。那我们需要先了解这个公司它征才的需求跟条件，从我们的经历里面去抓出符合对方需求的特质哦。在面试的时候呢，也要清楚的去问他们职缺的这个工作内容，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胜任这个职缺。还有呢，我们要熟悉我们提供的履历啊、推荐信跟其他的作品资料，在回答的时候把重点放在我们的能力、经验